好的， 前面呢说到那个五祖告诉六祖，衣钵是争端，你就不要再传下去了，而且呢他说你现在就要马上离开，不然呢就有人会害你。于是呢五祖就护送六祖渡河，这里的渡呢是有渡河和渡化的意思。慧能说，迷时失渡，悟了自渡，迷的时候呢要靠师父渡我，所以呢老师非常重要，欲知山前路，要问过来人。在这个时候呢，应该有个好的师父来指导，用功啊修道，早日开悟。那如果悟了呢，有了善知识，就要自己度自己。所谓佛不度人，人自度。成佛这条路呢，是要自己走出来的。然后呢，五祖还告诫他说，先要隐姓埋名藏起来，等到时机成熟以后，再出来弘扬佛法。五祖的弟子后来知道了衣钵已难传，数百人在后面追赶六祖，想把衣钵抢回来。其中有一位曾经是四品将军的慧明赶上了慧能，那慧能没办法，就把衣钵丢在石头上。但那个慧明啊，他怎么样都提不起来，发现这件事情不寻常，于是呢就跟慧能说：“行者，行者，我为法而来，不为衣来。”但事实上，如果他如果是为法而来的话，他就不会先去抢衣钵了。可见呢，他还是有私心。之后呢，慧明请那个慧能为他讲法。那慧能说：“你如果是为法而来，就不要起心动念，心安下来，我就为你讲法。”于是呢，他问慧明：“不思善，不思恶，正与魔时，哪个是明上座你的本来面目？”慧明说。慧明听到了哈，言下就大悟，这里的意思是说，就在这个时候，你不要想善，也不要想恶，善恶呢都是二元的，有善可以更善，恶可以更恶，你只要放下那个分别心，一心清净，也就是《金刚经》所说的不住止念断见，就能回到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慧明一听就开悟了。只是慧明虽然开悟哦，他还是会问哦。他说：“是否另外还有什么密语密意呢？”慧能说：“汝若反照，密在汝边。”禅宗呢是讲心法的，是要参悟的。只要能用那个言语说出来的，都不是心法密法。真正的密法是要我们能够反观自性，清净本性本来具足，以心传心，只要内观就可以见到。那慧明说：“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后呢，你就是我的老师喽。”后来呢，他改名叫做道明，就是避讳慧能的慧字，以示尊重。之后，慧能他一路就向南到了那个四会，隐姓埋名藏在那个猎人队中15年。有一天呢，他觉得时机成熟了，是时候出来弘法。所以呢，他到了广州的法性寺，那个时候呢是印宗法师在讲涅槃经，当时呢有两位僧人在异动风幡，一位说是风动，一位说是幡动，两人争论不休。这个时候呢，慧能开口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与经四座。”那印宗知道他不是寻常人，就问他说：“久闻黄眉依法难来，难道就是您吗？”慧能就说：“就拿出那个衣钵给大家看。”于是印宗就问他说：“五祖在黄眉传你衣钵的时候，还有做什么指点呢？”慧能说：“五祖也没有特别说什么，禅宗呢就是讲明心见性，不讲禅定和解脱。为什么不讲禅定解脱呢？因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呢是不二法，是一不是二。我现在讲到那个佛法是不二法门，是一不是二。那印宗又问说：“什么是佛法的不二之法？”慧能说呢：“如果你能放下明心见性，见佛性，这就是不二之法。就好像涅槃经里面讲的，如果有人犯了杀盗淫妄四重罪，还有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坏分团和气，破坏佛像等五逆罪，另外就是跟那个不信因果的外道为伍，这些人的善根应该断了吧？”但佛说：“善根有两种， 一种是常，一种是无常。可是佛性并没有常和无常之分，佛性也不属于善，也不属于不善，两边都不落，就是不二法门。但是啊，凡夫见二，只有有智慧的人了达本性是无二的，也就是佛性。印宗听完非常的欢喜，说自己讲经像砖块瓦砾，而你仁者讲的是 的道理是真经。于是印宗呢就帮慧能剃度，然后呢拜他为师。慧能就在菩提树下讲东山法门。他说呢，我们在往昔都是生生世世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才能听到上面所说的顿教法门和我得法的因缘。佛教是以前的佛菩萨传下来的，不是我慧能自己的智慧。你们听完之后呢，要清净自心，把自己心里的怀疑去除，就像亲自听到佛陀的开示一样。那众听完以后呢，欢喜作礼而去。这是第一品行有品。接下来呢，第二品是般若品，是由韦刺史起义问六祖什么是般若。般若呢分为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和实相般若。以文字般若为基础，观照般若是思考内化文字般若，最后证得实相般若。这里说的就是实相般若。六祖说了，般若智慧是人本具足，迷了呢是世心，悟了就是真如本性。迷了被贪嗔痴然后无明障住，需要有大智慧的人，也就是好老师来教导大家，才可以得到空性的智慧。愚人和智人，他们的佛性本来是没有差别的，只是迷悟的不同，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摩诃般若波罗蜜呢，就是能够带你过那个生死苦海到彼岸的大智慧，是必须心行而不是口念。心行呢，就是内观而非心外求法。如果口念不心行，就像幻化的露电，是虚妄的。如果口念心行，依照般若去做，就能见到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也就是真如本性是本自具足的。如果是心外求法，就无法证得。而什么是摩诃呢？摩诃就是大，心量要大，犹如虚空，没有边际，也没有一定的方圆大小限制，也不是任何一种颜色的表现，也没有上下长短，也没有嗔跟喜，也没有是非善恶，也就是放下能所分别，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在一切法上自在。这是要我们不着有。六祖又说，可是你不要听到我说空就着空就断灭，如果你以为一切都空了，心也空，身也空，世界也空，就静坐在那边，就着到无际空去了。我们修的真空里面还有妙有，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这里是要我们不着空。六祖接着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真空？真空能生万法，一切万法色相都含藏在其中。自性能含万法就是大，心念大就是摩诃。我们对那个善恶要有宽容心，慈悲心，要用宽容心去对待众生。再大的恶人，只要一心忏悔，还是要给他一个机会。看到一切善恶，要不取不舍，也不要被染污。心如虚空，名为大，就是摩诃。接着呢，他总结说，迷人口说，智者心行。另外有一种无际空的人呢，这种人是邪知邪见，你也不要去理会他。心量广大，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等你应用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一切，知道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万法即真如，真如即万法，也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就是心经里面所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能内外不着，就能来去自如，通达无碍，这就是般若。以上呢是上一堂课的复习。那最后老师呢有要我们用一句话来讲般若，那我先讲我的，我选的呢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我们的如来藏呢就含藏着不变随缘这两种道理。 我们的内心呢有不变的体系是如， 我以为是下一次， 而它的随缘的作用就是来，要先求不变，再求随缘。那整个因缘法里面呢，就是在生灭中找到不生灭的终生本具的佛性。要了解我们有不变的佛性，我们都有一个不变的佛性，之后呢，才能在那个相用上借假修真，积功累德。所谓性因相而彰显，相因性而圆融，最后能达到性相一如，也就是实相宇宙人生的真相。这就是我认为的般若智慧。哇，以上，谢谢。 讲得太棒了。我们来看看哦，其实我觉得那个六祖啊，他般若其实讲到现在啊，他讲了几个重点啦。一个是说你就是不能往外求哦，那个般若智慧，你真如心其实就是在你的心中，你要往内求，你要回家，你不是到外面去找，你就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孩，你要做的是回家，你不要在外面当乞丐哦。那个境界法师每次都这样讲，他说你就是要回家，法华经讲说你是大富长者之子，你要回家，你在外面每天行乞不是办法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哦，你要有很大的心量。那个我记得以前我老师说，你真的你的心有多宽啊，你的路就有多宽。你要知道我们的如来藏啊，是周遍法界，然后呢是随众生的心啊应所知量，就是说你的心量有多大，你的世界都有多大，你的路就有多广。所以如来藏我们刚刚有在讲嘛，对不对？山河大地，前面的黄浦江，为什么住在阿宝家可以前面看黄浦江，住在隔壁他什么地方他可能前面看垃圾场，为什么？因为他的如来藏随他的业缘在变现，这都是我们的如来藏。那他就告诉你，你心念一定要大，所以这个般若智慧，你的心念一定要大。然后你啊，不是只是嘴巴说说，你要真的去行动，这个才是真的般若啊。我记得我们这一次是不是讲说，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你一定要记得，般若智慧是内求。你想要到彼岸，你想要过生死的苦海，你得内观，你要自己做观，你要能够有机会能够禅坐。为什么跟大家讲你一定要有机会要禅坐？你才有机会，你能够定得下来，你能够观自己的内心，这个很重要啊。那你今天呢、啊、他跟我们讲，我们做人做事是要做大人做大事。什么叫大事？你猜猜看，有没有人你知道大事是什么？ Vivian， 你觉得什么是做大事？对于我们来讲什么是大事？赚钱是不是大事？他想了很久说不算是。真的唯一的大事是修佛啦，就是修行啦。你要长生不老，你要赚钱，你要得到功名，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小事情。他就跟你讲说，我们要做大人做大事，真的心量要大，这才是真正的般若啊。那我们从下面一段开始讲，他说善知识啊，何名般若？到底什么是般若？他说般若啊，这两个字啊很好玩啊。他说唐言，就是在我们唐代啊，你看他是不是唐代的人？所以他说我们唐代的人啊，翻译成智慧，这就很有意思。因为这整本书呢是一个中国人讲的话，中国人讲的话，然后是一个，我们上次有讲他是一个文盲，没念过书的，所以他的中文程度跟我们这群人大差不多。因为我们没念古文嘛，所以古时候的人翻译的文绉绉的我们看不懂，只有一个粗人写出来的，哎，刚好适合我们的程度。所以 no kidding，如果啊你们的那个佛经啊拿出来实在悟不出道理的话哦，虽然啊我们说哎呀心经啊这个金刚经楞严经我都听懂嘞，可是事实上让你真的拿起这本书去悟一下，你未必悟得出来。但是我相信你今天把六祖坛经的第二品般若经拿出来，我相信你可以悟出点东西，因为它这里面讲的比较适合我们的程度啊。他说啊，什么叫智慧啊？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就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他说你要念念不渝，常行智慧，这个就是你的心啊，跟你的行为都在行般若。什么叫做念念不渝啊？ 你不能只是翻译说我就不笨啊，不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做愚痴？什么是迷？想想看，是不是你不停的在那边起妄念，不停的在分别，不但能所，而且不停的分别，分好分坏，哦，分高分低，然后呢，而且还执着。你如果一直不停的在做这个事情，你就是念念都是愚蠢的、愚笨的。他叫你念念要不愚，不愚是什么？就是告诉你千万不要打妄想，不要分别，不要天天执着，那就是念念不愚啊。那念念不愚的时候啊，你就常行智慧了。这个智慧就是我们讲的般若，你别把它讲成人世间的智慧啊。其实你看嘛，翻译成什么，他说告诉你啊，你不能口说，你要心行啊。那心行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你得念念不愚，在一切处所，不管是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时间，你都要能够安住，你要能够不起心动念哦，不起心动念，那更何况是你不起心动念，肯定就不会有能所分别跟执着了吗？那这个就叫做常行般若，叫般若行，常行智慧。你要把它能听懂，你不能只靠字面上的意思啊。所以你自己去想一想，你在看这个，你在悟啊。我相信真的，以后你们出外远行啊，搭飞机什么的，真的是可以拿一本六祖坛经，那个佛经啊，我看大概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可是六祖坛经，你就去悟参悟他的般若，然后他告诉你啊，里面你看到那个什么迷啊、愚啊、不觉啊这些字眼一出来的时候，你就去想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又是起心动念了。当你看到悟啊、觉啊、般若啊、常行智慧啊，那这种是什么？一定就是不再起心动念。你就用这个当标准，从这个地方往外延伸哦，不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什么？就是能所分别执着。这样子你就应该 on the right track， 你差不到哪里去了。所以他告诉你，看看一念愚是什么，就是你一下子迷惑了，那你就是般若觉，你就跟这个真的智慧啊，这个光明跟这个智慧跟这个空性的智慧就绝缘了。那什么叫做愚？什么叫做迷？就是你一旦起心动念，你就完蛋了，你就跟这个智慧跟这个般若跟这个空性就完全断绝关系了。那一念智呢，你只要能够止息住你的妄念，不再起心动念的时候，你的般若就生了。所以啊，有没有听过一念不生啊则般若生，或者是一法不生则般若生。你只要一动念就跟般若绝缘，你只要一旦一念不动，就是说你不只要不再起心动念，这个叫什么，一念不生啊，你就也就是说你不再起心动念，那你就般若生。你生了念头，你般若就灭，就是这么简单哦。你念头生出来就生烦恼，念头止息就生般若，烦恼马上转智慧。世人啊，因为愚痴，就是因为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所以没有办法见到实相。这个般若是实相。他说：“你嘴巴天天说般若，天天说我修佛啊，我是佛教徒啊，哦，我怎么怎么怎么，你心中天天打妄想，那是没有用的。”他说 ：“You are not getting anywhere。”你嘴巴怎么说通通没有用，最主要就是不要起心动念。所以你就记得了，其实学到现在，尤其是禅宗这一门啊，我跟你讲没有别的，它就是要你不要起心动念，就这么简单，就是要你不要起心动念。那你有没有办法在这下面下功夫，然后不起心动念有一个基础以后，当然我们的功夫实在是不够啊，没有办法明心见性，才说当你啊心止息到某一种点的时候，你就能够一心不乱的念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你好歹在这一世你啊能够上，就是我们这个死掉以后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不用在六道轮回里面继续打滚，因为六道轮回里面的变数太大了， 以我们这一群人的修养修习跟我们的业力很难啊，就好像说你一个游泳很糟的一个没有什么游泳技术的人，就在大海里面跟那个大海在那里对抗，你存活的机会有多少？所以他才说你要不要就先离开大海，先上岸再讲哦，是这个意思。那他说啊，口说般若，心中常愚，这没有用啦。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说空啊，不是真空。他说大部分人不都是这样子吗？好多人都说空性啊，是外那叫什么万法皆空啊，四大皆空啊，讲了半天不就是追求名利财色这所有的东西。他说嘴巴说没有用，你要真行，而且啊，你要真正知道什么是真空。你一定要知道真空哦，真空不是偏空哦，也不是我们所说的玩虚空哦。我们是不是凡人说玩虚，对吧？玩虚空。那个小圣人说什么？小圣人说偏空，因为他那个住在那个空里面，结果空就不是真空了，啊、 哦！我都没看到一个人， 我看很久了。好，所以他说般若有个很重要哦，他说般若没有形象啊，就像我们讲如来藏哦，没有形象，真正的实相是没有相。即非实，你记不记得十四品我们在讲《金刚经》的时候，他说实相者即是非相，有没有人还有那么一丁点印象？所以他告诉你真正的实相，真正的般若没有形象，就是你的心，就是你的般若智慧，其实就是你的真如心。你要这样解才是真正了解什么是真空啊，不着有不着空啊，最后连不着有不着空的那个执着也不能着啊。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空，无所住而生其心啊！真空是什么？真空妙有，你一定要把真空的意思给搞清楚啊！所以如果不知道真空的话，就去复习一下《心经》吧，讲真空妙有。那所以啊，他才继续讲啊，何谓波罗蜜？波罗蜜也告诉你啊，刚刚讲般若，现在讲波罗蜜。他说波罗蜜是西国语啊，西国语就是西方国家，是这个印度那边的啊。他说唐言啊，如果我们唐代这边呢，就说到彼岸，蛮有意思，他做翻译啊。他说啊，什么叫到彼岸？如果随便问到彼岸，有没有人是可以讲，哎，对于你来讲到彼岸是什么意思？ Lisa， 你觉得到彼岸是什么意思？ 到彼岸就是 随便讲， 到达就近涅槃。 对啊，这是一种解释。 大觉， 大觉，还有呢？ 成佛， 成佛了。那你现在讲的那些名词吗？你觉得他那个境界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到了彼岸以后，你涅槃了。什么叫涅槃？你成佛了，你大觉了，这到底什么意思啊？你讲的都对哦，只是你可不可以再多解释一点点？如果今天我是一个都不懂的人，那我就问你 ，Lisa， 什么叫涅槃？什么叫做大觉啊？还是有没有人能帮助 Lisa 讲一讲？好，他脱离六道轮回，他可以去好多不同的地方。像小乘人就没有办法到对岸，所以你看哦，其实波罗蜜，你看他是渡彼岸，对不对？到了彼岸，你们讲的都对，不生不灭了，也不是生灭，也不是不生不灭，然后也涅槃了，也觉了，也成佛了，到底什么意思啊？ 就是有是不着空，不着有。 有没有办法去用一个 更 你讲的全部都对哦，只是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完全 哦让初学者听的， 对对对，你有没有办法讲两句？什么叫成？什么叫涅槃？什么叫成佛？涅槃是什么意思啊？ 就 是 再也不起心动念了， 对对对，这也是其中的一种。但是哦，我让我丢几个好了，我随便讲。其实到后来就是你所有的烦恼都止息了，涅槃呢、啊，一个极灭的状态。极是什么？极是非常的极静，非常的安静，安住在那里，没有任何一点的起心动念。那他告诉你，当然你跟一般的人讲，他可能不太懂，不起心动念，那又咋呢 ？Right？ 你就让他知道所有的烦恼都止息了。其实一起心动念就有烦恼。那个涅槃的状态就是永远的离苦得乐了， 永永远远所有的烦恼都止息了。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离苦得乐的那个乐，不是我们人世间的那个乐，说哎呀我中乐透了好开心啊，我又得到了什么东西好开心，我长生不老了好开心，那个乐不是这个乐。我们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其实都是苦，因为人世间的本质其实它就是苦。那这边所说的这个乐啊，是所有烦恼通通止息了，不再有障碍了，不再有挂碍了，是完全的自在。你要把那个状态，你以后你想成佛嘛，很多人念佛经啊，最后说哎呀我也想大觉，我也想成佛，但成佛后来到底是什么状态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我干嘛要到那个地方去啊。当然那天啊，我们那个仁伯切有跟我讲，他说其实成佛啊就是希望能够离苦得乐，但是重点是说你希望帮助所有的人都能离苦得乐。那他这边在讲啊，说这个波罗蜜啊，我刚刚只是 on the, 就是顺便摆的位，就问问大家说，哎，对于你啊，你对于波罗蜜的认知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到对岸去了？哦，那个对岸就是所有的烦恼真的止息了，再也不苦了。那真的他就说，哎，他这边倒是用了一个比较深的解释，叫做离开了生灭，永远的离开了生灭，就是不生不灭。那我们有讲过，这个不生不灭是超越了生灭以及不生灭，对吧？就是永远离开的生灭。那着境啊，他说你如果着境界，你就是生灭。生灭是什么？就是我们这种生死轮回，就是分段生死，生了死，死了生，生了死，死了生。他说啊，就像水中有波浪，你如果是水啊，你如果是波浪，就是在此岸；如果没有波浪的时候，就是对岸。他说这边就是风大雨大，分段生死非常痛苦，都是烦恼的此岸。你波罗蜜啊到了对岸之后啊，那个大的波浪啊就变成一个平静的水，清澈平静的水，你再也没有任何烦恼了，是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所以般若你知道是什么东西之后，你要知道波罗蜜它带你到哪里。所以离开境界他就告诉你很重要哦，你只要着境界，你着到人世间的境界，你就是生灭相。生灭是很烦恼的，因为有生有灭，有得有失，这个就是非常烦恼的，一直在变动的。那这就好像说我们在讲那个水性之中的这个大的波浪，那如果你能够到彼岸，那波罗蜜，那他就告诉你，你就离开了生灭，你就不会在这个境界里面，在那里心随境转。你一旦不会心随境转之后，心能转境，这个时候你证得般若智慧，你就到对岸了，波罗蜜了。大概你要了解这个意思。那当然你们刚所讲所有东西答案都对的，只是说万一今天有一个阿公阿嬷或一个小朋友问你，哎，什么叫做涅槃啊，什么叫做大觉啊，到底什么叫做成佛啊，那你可能，那我为什么要成佛，有什么好处，或者我为什么，那你可能会跟他讲要比较白话一点。 OK， 好，再来他就说啊，继续讲般若啊，他说善知识啊，善知识就跟大家讲啊，迷的人啊嘴巴天天讲般若啦，但是呢当念之时，他讲个很重要的事情哦，他说当念之时有妄有非。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当念？就是一旦你只要一起心动念，我跟你讲，他说就是虚妄相，就是是非的开始，就是那个非就是错误，虚妄嘛，然后呢错误的认知。所以我们有讲啊，那个金刚经它要断的是你任何的知见。崔喜刚刚有讲说，我就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已经要我不要执着，然后难道要我在肮脏的地方打滚吗？很好玩，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二元。当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干净的时候，肯定有一个比你洁癖更重的人说，这个东西是不干净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就屈就的过日子？那么在另外一边会有一个人比较没那么干净的人说，你这个人有病，你有洁癖，你怎么可以这样把自己逼得这么苦？只有你认为你这个东西是中道，你觉得你在一个非常干净的环境里面活得很开心，会有另外一个人觉得你好脏哦，然后会有另外一个人呢，还有第三个人觉得你怎么这么洁癖，把自己弄得那么苦。 你只有你开心，另外两个人都觉得你好苦，这个就是人世间的二元。所以当你一有任何的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你有任何的念头，就一定会有一个对面相对的念头，所以没有一个绝对值。他告诉你，只要一起心动念就是妄念，就是非，就是错误的。所以《金刚经》《楞严经》修禅宗修佛，就是要你断掉你任何的知见。你觉得你任何的知见，你的价值观，我跟你讲，只有你一个人认为是对的，其他的人绝对都认为是不对的。因为就算认为你相对对的来讲，他跟你程度也不同，所以也不会是全对。整个佛经就是在讲这一句。其实你看他讲般若也是在讲同样的东西。他说念念若行啊，是名真性，就是你真的念念啊。什么叫做念念般若？我跟你讲，念念般若不是要你天天想着般若，想着空性，根本不是，刚好相反。念念般若就是要你不要起心动念，那就是念念般若，念念相继。他说你如果悟到了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一些啊，我们刚刚上述所讲的，从 Wendy 刚复习到一直到我刚所讲的所有的一切，他说这个就是般若，这个就是般若法。他说啊，你修此行你就是行般若，你如果不修此行你就凡夫，凡夫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那我都已经告诉你了，你想要离开这个地方，你必须回家。你第一个，你心要先万，你要先归啊，你要先回到你的本心啊。所以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哦。就这边呢，大概应该就蛮容易的。阿别就是在迷与悟之中而已。你就真的要去想这个事情，佛是悟了的众生，而众生呢是迷了的佛。迷的时候是烦恼，悟的时候是菩提，其实都是同一回事情，它就是同一回事情。一念迷就是凡夫，你后念悟了就是佛，那前念迷的时候就是烦恼，后面你悟了就是菩提。这边有两个重点，这是我自己看到的，觉得每一个人看同样的一段文字一定会看到不同的重点。我前面看到的就是告诉你，其实所谓的般若就是不起心动念。你知道吗？我们一开始的如来藏原来是光明大觉，什么都知道，你就是搞不清楚，忽然忘了，忽然不明白自己其实什么都知道，就开始有了一个念头想要知道， I want to know something, want to see something, 就完蛋了，能所出来了。所以他告诉你，你想要回到你的本心，你想要回到你最初的状况，你就是不要起心动念，就是当初那一念不绝那个一念啊，你把它放下，就像你捏那个眼睛， 你手一放开，你就回到真月了。你手捏在上面，你看到的就是那虚妄的月亮，就这么简单。第二个呢，他告诉你，所有的万法不是二是一，烦恼跟菩提是同一件事情，佛跟众生是同一件事情，你要回到那万法归一，你才有办法看到真相。般若我就想说会花比较长，你知道它这整个般若为什么我会，其实我花好多时间讲般若哦，我可以讲得很快讲过去。说老实话，你看它那个字，哪一个字你看不懂全都看得懂，我十分钟想把这瓶讲完也可以。但我讲的比较慢的原因，就是我想把你们那个楞严经啊、心经、金刚经里面所学的东西能够全部凑在一块。你讲很对，你知道吗？第八番他就是在告诉你，你不能够一定用凡夫的那个想法去想说性跟相到底是不是同一回事情。当你在讨论性跟相是不是同一回事情的时候，你就已经把它当成两件事情了。所以第八番才说你不能问他是还是非是，两个都不对。你问是的时候啊，你等于把它变成两样不同的东西了。但你说它非是呢，变成这个东西也没了。所以一边呢、啊，你去看，当你说是的时候，你着到了有里面去；当你说啊，这个色跟空非是那个如来藏的时候，你着到空里面去了。所以你就要能够，你真的学得好的时候，你就会把这所有经文里面的重点，其实全部都可以 blend it together， 全部都可以一起搅和在一起讲，那个时候你就能够融会贯通了。那般若，我真的觉得这个六祖慧能啊，他 他就是把那所有经文里面所有的重点般若重点给你全部抓出来，就放在这个章节里面。那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复习。那我今天讲的比较慢一点啊，那我们就慢慢再往前讲。这样 Jasmine 刚讲的很对，没错，那个善知识啊，他后面讲啊，般若智慧啊，他说是最尊最上最第一啦，那当然是没得讲，因为他就是空性最高的智慧嘛。他给个定义，他说什么，这一段也很重要哦。他说无住无往亦无来啊，无住是什么，你真的就是要放下，你住在无住之上都不行。我跟你讲，若心有住，你只要心一执着一住，则为非住。大家都还记不记得这些经文啊？隐隐约约都还记得，对吧？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啊！你的心啊，不能住在任何一个点上面，连无住亦不可住啊！各位同学，那么无往亦无来呢？就是告诉你没有来去之相。这个来啊，这个去啊，这个往或来啊，在讲你看那个相上面，对不对？来来去去，有来有去。这个地方他就告诉你，不但无住，而且不能够着这个境界。这个无住啊，你也可以讲说他心念要无住啊，不要起心动念，更是不能够在境界上面执着。他说啊，他告诉你，三世诸佛就是从般若里面来的。你想修佛，记不记得那个心经不也告诉你吗？三世诸佛不就是从般若波罗蜜多出来的吗？所以这个慧能就给我们做他那个读后报告，把所有东西都 summarize 在这里。他说你要用大智慧，大智慧那个大就是摩诃，对吧？大智慧是什么？就是般若智慧，就是最高这个空性智慧。他说你要用大智慧，这个般若，般若告诉你就是告诉你万法皆空，不能起心动念，用这个智慧去打破什么？打破五蕴啊，这就是观世音菩萨讲的五蕴皆空啊。我们人最注重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就是这个五蕴合的这个妄合的这个色心色身啊。他说你就是用这个大智慧般若智慧，这个空性般若智慧，打破五蕴所有的烦恼。你看到尘劳是什么意思？应该猜得出来啊，就是我们讲的外面这个境界，所有的这个色身香味触法。他说我告诉你，你只要这样修，肯定成佛道，你绝对成佛。他说你，那他告诉你讲了半天到底怎么修，就是无住，就是不起心动念，又是回到了你内观啊。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你一定要禅坐，你一定要止观，你我们现在都还是在文字般若上面打转哦，你转到一个点上面，你就没办法再进步了。你读完了楞严经，你顶多再读一个什么法华经，我告诉你，你就这样了。你如果不禅坐，你的进步就开始变慢了。好，因为你前面会进步的很快，但是你进步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不能光靠文字般若了。所以他说啊，当你能够去照这样修行，你能够变三毒为戒定慧。三毒请问是哪三毒？对，第一贪嗔痴。哎，它可以把你的贪嗔痴变成戒定慧哦。戒定慧大家一定都听过嘛。如果让你用一句话随便解释什么叫戒，有人说戒是什么？戒定慧的戒是什么？你要持戒嘛，对吧？持戒。戒啊，很多地方他说，如果因为每个人，菩萨有菩萨戒，和尚有和尚戒，你凡夫俗子你也有八关斋戒，反正什么样的戒都有，大家多多少少都不一样。但是他有一个基本定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告诉你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我跟你讲这八个字非常重要，只是大家对恶跟善的定义啊，可能有一点不同而已了，哦，这就可能各凭你的心证啊。但是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不希望人家对你做的事情，就请你别对任何人做。好， 你希望我们自己能达到，就是说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都是你希望人家也能够相对对你做的，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这就是戒。你知道你要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要能够做到无畏布施，你要持很多的戒的，你不能骂人的，你不能生气的，你不能报复的，哦，你不能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有戒律的人啊，他不可能差到哪里去，所以你要先能够有戒律，之后啊，你能够生定，是不是先戒而生定，定才能生慧嘛？那定是什么？定啊，其实就是习律净缘，就是让你把你所有的妄念全部都止息啦，然后你的心啊，不要随着外境所转。你在任何的地点你都能够安住在当下，干净的环境也好，肮脏的环境也好，因为我们就要记得我们都是以自己的标准为出发点，所以你觉得这个地方是不靠谱的，那个地方是好的，但是今天修行其实就是要打破你所认为的那个中心核心思想，你要能够，你真的就是要能够随缘安住在任何地方，你都能够安住在其中，这个东西叫做定。当然你的心念也是，就是说不会起心动念，不打妄想，哦，这个是就是很高的境界，从这里所证得的智慧，那才是真正的般若。你要先戒才能够定，然后再由定而生慧，这个慧是真正的般若。如果没有定，没有戒，没有定而生的那个慧啊，我们说是狂慧。你知道有很多人有特异功能啊，可以，他没有，他不修行，也没什么定力，但是他可以看到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有特异功能，那种人你不能信的。有，你说他有没有骗人，他可能没骗人，他真的有特异功能，但是那些东西绝对不是正道。那佛在从头到尾都这样提醒我们，所以他说啊，这个般若，真正的般若大智慧，就是不起心动念，由戒生定，由定生慧。他说你可以转三毒为戒定慧，那就很厉害，也就是转世成智。你的事啊，就是那些虚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最后你变成那个大智慧，那才是真正我们要修的般若。所以他说啊，我们这个法门啊，他说他自己啊，他说你知道我们这个般若法门啊，他说一般啊，他说一个般若啊，他说一个般若啊能够生八万四千智慧。有没有人听过八万四千种法门，对吧？佛有八万四千种法门，当然这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啦。他就告诉你各种人啊有各种不同的度法啊，那没有，就是各种人有各种的业力，有各种的想法，佛都有度化的方法，八万四千只是一个代表数字而已。他说啊，重点在这里，真正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你们啊，把你们那个浮躁的心啊，什么叫做尘劳，就是跟你讲你有各种不同的妄念会随着境在那里转动，它就是帮助你安住你的心，只要没有尘劳了，就是你的心啊不再随外面的境界转动，那个般若智慧就常现了。我们的那个般若智慧是不是那个摩尼宝珠，我们讲过啦，在那口袋里面啊，那口袋是什么，就是你的贪嗔痴，你的无明啊，只要你慢慢修行啊，把这贪嗔痴让它止息了，你的般若那个摩尼宝珠自然就重现江湖了，就出来了，智慧就常现了，不离自性。其实所有的一切就在你的心中。他说悟此法者，如果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道理你听懂了，你能做到，就是无念。跟你讲就是无念，这么简单，又回到还是跟你讲，就是不要起心动念。我们这一群人没有办法不起心动念，但是希望能做到一点什么呢，就是当你起心动念的时候，你能觉察到，这个就是我们说禅坐的时候他练习你的觉察力。我们现在啊是说你起心动念了，但是你觉察不到，你会生气，会害怕，会兴奋，哦，各种情绪。为什么你为什么情绪会继续的往前走，因为你没有觉察能力。打坐修止观 就是帮助你训练你的专注力以及你的觉知力，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说无念，但如果啊，我们这边也讲过，他说你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无念，但是啊，你有办法，如果让你整安住在一个念头，安住在一个念头，如果修净土宗的，他就是安住在阿弥陀佛那个佛号，你可以安住你的心，安住你的那个妄念造欲，你就安住在一念佛号上面，他说这是没问题的。那一念佛号阿弥陀佛就让你能够安心，我们没有办法，连无住亦不可住的话，你就安住在阿弥陀佛之上，可以这么做啊、哦。反正就是说你无意无着，也不起狂乱啊，用真如自信智慧观照。你看、啊、他说用真如心哦，真如智真如性啊，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极灭的状态啊？极是什么？极净，灭呢？所有烦恼都止息。然后以智慧观照，你去想想，这是不是我们第六番还是第四番讲的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对吧？自如心是不是就是那个真如心自信，是不是就是那个极灭的状态？然后呢，智慧去观照，用的光明去照所有照断一切无明，极而常照，你在极灭的状态用真如心去照那实相，然后呢，你能够因为去观照，你能够继续的，能够长期的，能够极灭下去，就是一个良性循环。我记得是圆妙明心，那个宝明妙性，对吧？就是这八个字。所以哦，在这边讲哦，你看他讲真好，他说于一切法，你要不取，但是怎么样，也不舍，这个才是重点。这就第八番讲的，是非是两边都不对。你不能取相，但是呢，你也要不舍一法，这个厉害了。你说我全部法全放掉，我到山洞里面去，这个不够厉害。他要你不取，但也不舍，就是你一个球在手上，你又不能把球掉下来，你又不能抓着那个球，但是呢，你又不能让那个球掉下来。哎，这就功夫了。你把球扔了很容易，你把球抓在手上也很容易，你又不抓又不让它掉下来，这比较难啊。所以他说告诉你，这个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啊即成佛道。这六祖讲的你要去慢慢品他的，我也是慢慢这样看。你说我讲的，我也是就看了六祖，然后再把我自己心里想的一个心得再把它加上去。他的般若写得很棒的。然后啊，他继续讲，我们的般若比我想象会讲的久啊，因为这一章真的是需要花点时间。他说啊，如果你想要入啊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啊，甚深法界是什么？甚深哦，不是甚浅哦，而且是般若三昧，就是那种般若大定，真正的空性。各位，这个就是圆证啊，究竟涅槃了，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所有一切能所全部断掉，完全的极灭了，没有任何烦恼了，究竟的涅槃了。不是小圣人那种有余涅槃或小涅槃，它是究竟哦，最究竟涅槃。而且这边呢，他介绍一个书给大家看哦，那个六祖慧能，他介绍哪一部书呢？他说啊，须修般若行啊，他说建议大家持诵《金刚般若经》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他说这个经文很厉害，他说啊，这个经文你原读你是可以明心见性的。而且他说这个功德真的是，他说这部经文的功德是无量无边啊。因为他自己本人六祖慧能就是听金刚经开悟的，他说他跟大家介绍这一本经啊，他说经中分明赞叹啊，莫能据说啊，他说这经中把这所有的功德一直赞叹，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很完善的把这所有的功德全部讲完。而且他说这一部法门，他说《金刚经》这个经啊是最上乘。他说这一本书是给大智慧的人，就是那种顿悟型的人开悟。你看看我们是不是第一次学《金刚经》没人听得懂的？真正是有了《楞严经》的基础，你再回去读《金刚经》，你才有办法感觉到比较稍微深入一点。不然《金刚经》真的是无字，它是有字天书啊。他说啊，这一个法门是最上等的人所念的，哦，是给大智慧的人、上根器最立根的人说的。 他说啊，小根小智的人啊，就是那小乘的人，或者说智慧没有开，或者是慧根很浅，或者善根不够，人听到金刚经根本不相信。他就是这样讲，说金刚经他就会建议大家去念金刚经。他说金刚经其实就是在讲空性，那空性什么，就是般若。哦，那所以他介绍大家看《金刚经》，他说《金刚经》啊，或者是《般若智慧》啊，就是这种空性大法，很好玩啊。他说有如什么，就是天降大雨。如果老天降大雨，其实他当时降这个雨，你也不要把它想成是狂风暴雨，就是一个比较雨水多的一场雨。他说这全世界啊，都被这甘霖啊淋下来，这场大雨淋下来。他说你去看啊，如果这场雨比较，他说这个大乘法门啊，就是一个这个力道比较强的雨，如果有一些小草啊小树叶啊，可能就被这大雨淋死了，但是呢真正的大树它就可以吸收这个水分，然后愈发的成长。你要去想这个道理啊。然后他说这个大雨如果下在大海里面啊，大海是不增不减，就是那个雨水到了大海就被大海整个吸收掉了，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没有任何的这个波澜，不增不减哦。对于这个大海就讲有点像我们这个如来藏，就大乘法门一乘法门啊。那他说如果你看整个这个南那个阎浮提，就是我们所住的这个娑婆世界啊，如果都下雨，那有很多的城市啊就会被水淹掉，好像这个就形容那种小根性那个慧根不足的人，其实大雨下他没有办法接受，甚至可能会被大雨冲掉。但是呢在大海里面，在大海里面的雨下起来之后，不生不减，不增不减。他说最大乘人最上乘人听到金刚经心开悟解，他说这个没办法。而且金刚经大家知道学到最后真的不是靠文字般若，你要参，你就是要参，然后啊你要能够观照。因为为什么后来我说把那个止观的那个 meditation 就让你们稍微看一下，我知道你们大部分人不可能周末有时间去 sign up 那个 program， 但是你可以上网大概去看一下。他就告诉你到最后你必须靠观照，不能光靠文字，他这边都讲了要常观照不假文字才有办法哦。所以呢这边就是在讲这个雨水，到后面的呢就讲差不多，就不用念。他说这个百川众流啊，却入大海合为一体，到最后那个大海就是那个如来藏哦。所以这一段呢是在讲说，哎，你如果想要学空性啊，可以念金刚经哦。哦，他说小根之人啊，闻此顿教，你知道金刚经也是顿悟的啦。金刚经六祖慧人是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顿悟，当下开悟。哦，他说这一个小根之人啊，就是那个小根性的人啊，慧根不够的，他说你听到了这个大法哦，他说就好像那个小草哦被雨淋了，全部都倒了，根本就没办法长，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被 benefit 到。小根的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告诉你金刚经是讲给那个根性高那个悟性高的人听的。好，这样可以吗？ so far 有没有对般若啊，那个净空法师有讲，我那时候没有讲，就想说，哎呀，这个讲的跟没讲一样。他说啊，只要不是利他的事情，都是恶事。你说 ，for example， 你做股票赚钱，其实就行恶。他说，所以啊，其实这个标准很容易解，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回到重点还是在这里，所以我刚说有漏了一句，我说不过大家对善跟恶的定义又不太一样，只能给一个原则。 所以善这边讲的善跟恶，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对，但是净空法师讲说，真正以佛就学佛来讲，嗯，唯一的善就是利他，利他就是行六度，就是又回到那件事，就是因无所住，就是在你没有任何执着之下，你去行六度，嗯，这个就是。众善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为他说政治你去想嘛，你今天玩股票赚钱，或你做任何你对你自己有利的事情，我跟你讲这就是一个能量不变定律，你赚钱赚到钱就一定 somewhere in the world 有人就赔钱嘛，不然钱哪里来的。你得到的每一个服务你知道吗，都是有人付出了 labor， 就是你知道对于自己我们得到的好处一定是有人的付出， 或有人的失去，你才有办法得到，因为这就是一个能量不灭的定律。所以对他来讲，如果你真正修行，你又只能行六度，所以六度以外的事情其实都是恶，只是大恶跟小恶而已。你说，哎，我今天赚钱，我没有伤害到你，我绝对有人伤害到人的啦，对不对？你今天 cash out 的时候，难道没有人要钱要进去吗？钱谁给你的？只是你不认得的那个人而已啊。 他是以利他做一个比较， 没错，就是利他。你根本都不用去想任何事情，你做每一件事情就是利他，你就是利他。你知道佛为什么想成佛？那天我仁波切讲，他说因为他想让别人成佛，他才成佛。他想要别人能够离苦得乐，他自己有没有离苦得乐不重要啊。那就回到 day one， 你说你是一个母亲，你带了小孩子，你忽然哇，飞机船破 crash， 然后你们在一个荒岛，你是不是想方设法想离开荒岛？但是对于你来讲更重要，你是不是想要你小孩，你希望带着你的小孩离开那个荒岛，所以你是非常努力要离开那个荒岛。他说就是同样的意思，那个真正的修行，那些菩萨是为了要所有的人都能够离苦得乐，他才那么努力的想要去成佛。他自己有没有成佛其实不重要，所以大概就有一个概念。所以这边我觉得是初学者就会说，你又要我行善，但你又要我不思善， 对，我就觉得对， 所以你问的问题很棒啊。但就回到六度嘛，只要不利他都是恶啦，它的定义非常的非常严谨，非常严谨。线上人有没有问题？可不可以再讲十分钟？可以吗？可以啊，因为我们下堂课不上嘛，再讲十分钟好了。我看你们好像眼睛快闭起来，会不会？没有啊。不思善，不思恶，其实啊，不思善，不思恶的意思，它告诉你根本不要起心动念，就是因无所住。但是因为因无所住，你不能找到空里面去，你还是要行六度。所以因无所住而行六度，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虽然不思善不思恶，但是你虽然脑子没有在起心动念，但你所有的行为全部都是利他，你所有的行为就在行六度。这样子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有，谢谢。 好，那我们就再讲一小段哦，我们讲到四点吧，好，讲到四点，你们还撑得住吗？可以吗？好，好，来，原有般若之智啊，与大智人其实没什么差别。这一段是告诉你什么？他说，其实啊，我们所有的这个般若智慧，我们的真如本性，其实我们每个人原本具足啊，就是在我们的自心当中。但是为什么？有的人现得出来，有的人现不出来呢？他说其实啊，就好像啊，这个般若智慧就是那个太阳光被乌云给挡住了，我们的摩尼宝珠被贪嗔痴所障碍住了。你今天有乌云啊，或者任何，你不是乌云，就算什么的云把你的太阳障住，你也要把那个云给吹开，那个光才能够出来。那这边也一样啊，你的贪嗔痴把你的那个般若智慧，把你那个真如本性给障碍住了，那你这个你的真如本性随缘变现，老是变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老是在那个六道轮回里面受苦受难，不行吗？所以他希望你随的染缘变出来乱七八糟，不行，他要你随净缘，所以才要修迷心啊。他说你啊一样啊，他说智慧没有任何的分别，但众生的心有迷有悟，而且迷悟的程度也不一样。他说迷心啊，你知道迷了的那个人，你没有听受过，你就是跟我们都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念过这些书，没有学过这些道理，迷心外见，就是你会心外去求法，你就算想要成佛，你都想要到外面，是不是寺庙走一走，那个佛像拜一拜，哎呀，我得拿本经文干些啥，心外求法。他说全部通通不行，那你这种心外求法，你是永远没办法成佛的。你根本不知道真如本性原来就在你的妄心之中，你知道吗？所以你的妄心是不能丢的，第六意识你是不能把它给灭掉的。你要把第六意识转成如来藏，你要把第六意识转过去，你知道吧？由第六意识开始去修，最后把你的阿赖耶识转成如来藏。所以他告诉你，那些没有悟自性的人全部都是小根性的，真正开悟的人那是大根性，大智大慧，他知道根本不用外修，全部都是内观。 然后呢不要随境起舞，所有都是内观，最后你就能够明心见性，你内观之后内观真如，你就不会起心动念，最后能够明心见性。善知识啊，他告诉你啊，你要内外不住哦，去来自由啊，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这个很棒啊。内无身心啊，外无世界，亦不着空，也不着有，那你这个就是能够生死自如了。你要知道你内外都不能住哦，然后空有都不能住哦，你这样才是能够真的完全的通达无碍哦。那你能够这样修行，你跟《般若经》里面讲的差不多，他就这样告诉你，内外都不能住，空有都不能住，连不能住亦不可住。看他这段可以到哪里结束。然后他告诉你啊，下面一段也很容易，他说所有这些修多罗，就是这些经文啊，全部这些文字啊，大乘小乘这所有的经典，他就告诉你，连经典都是因缘生灭法，连这些经典都是因为有人在才会有这些经书，这些经书是说法给人听的。那你别以为拿的《般若经》《楞严经》就说它就是般若，不对的，《金刚经》《楞严经》或者一本《大般若经》它并不是般若，它是一个经文，你要能够通达里面的智慧，那才是真般若。真正的般若，记不记得《金刚经》里面有讲般若智慧啊？其实什么叫般若智慧？即非般若，是名般若，就是你没有了般若的相，般若无相哦，你没有了般若的相，没有了般若的念头，那才是真般若。就慢慢慢慢慢慢，你们就去体会这个感觉。那我们今天啊，还有一句，最后一句，最后一句把它讲完了。最后一句，他说善知识啊，他说不悟啊，你没有悟呢，那佛就是众生嘛。你悟了之后，众生就是佛啊。然后下面这句我觉得写很棒，他知万法尽在自心啊，何不从自心啊，顿见真如本性，就告诉你千万不要外求。他告诉你万法所有万法都在自心之中，万法由心造，你真正该 focus 只是在你自心，在你的真如本性当中，千万不要外求，千万不能外求。你知道什么叫做，你看看他说他有这两部经文，他又取两部经文的两句话来跟大家做 sharing。 他说有一个叫做菩萨戒经，我本源自性清净，若是自心见性，皆成佛道。这就是刚刚所讲的，他告诉你万法尽在自心，你必须从回归到自心，顿见真如本性。净明经就是维摩诘经，维摩诘经也是一个大富长者，非常非常有钱，但是他佛法非常厉害，连文殊菩萨说不过他那个维摩尊者。他说即时豁然，什么叫做豁然你知道吗？就是能够放下，到时候你去心里自己去参那个真那个叫做心经里面所讲的，是不是因为无智亦无德，因为没有任何智慧，也没有可得的智慧，也没能得的佛道，所以呢就心无挂碍了嘛，因为所有一切全部都假的，你还挂碍什么呢？心无挂碍，因为无挂碍才无有恐怖，能够远离颠倒梦想。那什么意思？不就究竟涅槃大自在了吗？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就是放下，就是没有挂碍，就是能够放下。他在跟你讲般若，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吧，讲太多也受不了，行不行？今天这样子，我们下一堂课就可以把那个般若讲完。般若，他写得很好啊，我觉得。有没有人要发言或有问题的？那个菩提即烦恼嘛，涅槃即生死啊，没错啊，你讲的是对的啊，此岸即彼岸啊。就说那是对于大开圆解的人来讲啊，涅槃即烦恼，佛即众生，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不是菩提即烦恼，涅槃即轮回啊，或涅槃即生死。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还没有开悟的众生的话，你会一步一步先诱导他，然后让他最后开悟的时候，他知道其实涅槃也好，因为他的慈悲心啊。你先看啊，因为他的智慧啊，他不住 生死，对吧？因为他有空性的智慧，他不住生死。但是等到他真的证悟以后啊，他又会因为他有慈悲心，他就不住涅槃。因为后来对他来讲，根本涅槃生死是同一回事情，该去哪就去哪。你唯一他发的愿，他虽然不起心动念，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做利益众生的事情，这就是后来他最终的精神。你不思善也不思恶，那是什么意思？你不起心动念，但是你无时无刻不在行六度，那就最高境界了。因为啊、哦，其实涅对，如果你已经大开元解的话，你大智大大彻大悟，你涅槃就是那个生死啊，你根本是在同一个地方啊。其实到最后，万法由心造，根本跟你在哪里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你的那个心决定你在哪里。你可以住在皇宫里面，但是你活得像在地狱一样，不是吗？你也可以像 Mother Teresa 在麻风病人里面，但是你感觉你在天堂，你感觉你超越了六道轮回。我觉得你真正的身处哪里其实并不重要，所有一切都是你的心了。所以当你没有那个执着跟障碍的时候，等到学到那个楞严经再往后面一点啊，他就会告诉你，其实你的心啊，我们所有的障碍最后都是你的心所造出来的。因为你的如来藏本来就是周遍法界，那为什么你今天会被困在这里？你也没办法飞，你的耳朵为什么没办法唱歌？为什么你的鼻子没办法看见东西？全部都是因为你当时起心动念而惑业苦所造出来的。你一旦放下，所有东西全部都大开。那这个境界没有这么容易，那就要慢慢来。但你刚刚讲的是对的，你刚刚讲的非常对。